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大学毕业生就业的话题。记者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2019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活动将在10月20号正式启动，预计参加招聘的用人单位将会达到3000多家，提供就业岗位4.5万个。此外，综合性的研究生专场招聘会也将首次进入校园，活动期为2个月，届时将会举办校园招聘会、现场招聘会、网络招聘、就业创业指导、政策咨询等各类就业服务活动74场。毕业生可以登录北京市人社局的官网以及好工作微信公众平台，还有百姓就业超市、互联网服务平台以及各区县的人力资源公共服务机构所属的网站，包括各高校的就业信息网，了解就业服务的详细信息。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除了政府和高校组织的招聘会之外呢，各大企业也忙着进校园进行宣讲和招聘以及笔试面试。截止到9月20号，已经有上1000家企业发布了2019年校园招聘的通知，还有一些企业呢，从7、8月份就开始启动他们的校招。那么每年的校招按照惯例都会在10月份进入高峰期。那么学生对于什么是好工作有不同的定义。有同学说，我希望去国企，因为稳定，不确定性低，还有可能拿到北京户口。和我有一样想法的同学在我们班不在少数。此外呢，还有同学说，我不会去那样的单位，因为有一种一进去就望到头的感觉。不少的同学还青睐互联网行业，他们说互联网行业一直在更新，有更多的可能性，而且这个行业待遇相对比较高。此外呢，还有很多朋友更在乎的是自己做的事情是否是自己感兴趣的。有同学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的确最重要，但是呢，也不能跟钱过不去。如果喜欢的工作工资低于心理预期，那么未来可能会放弃。对于什么是好工作，还有同学认为，最重要的是看公司对应届生是否有系统完善的培养方案。我们应届生目前最困惑的就是自己到底能做什么，所以刚入职场一定要能够学到东西，并且能够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这就和企业的平台有很大的关系了。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今年的第二季度，劳动力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保持高位，同比增长了40.8%。但是也有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表示，受整体经济环境的影响，公司加大了校招的力度，同时压缩了社会招聘，并且对应届生的薪资进行了提升。 尽管存在这些有利于应届生求职的条件，但是当前的就业形势对应届生来说并不乐观，整个市场的就业状况还是比较严峻的。首先，虽然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增加了，但是从今年应届生求职人群的体量来看，就业的需求更加的庞大。某些公司虽然加大了校招的力度，但是招人的门槛也提高了。比如说，对于学历、学校的背景会更加的严格，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行业来看，从去年到今年，除了人工智能等少数高速发展的行业，很多行业整体上都在缩招，包括地产和互联网行业。虽然很多大企业还是维持和看重校招，但总体需求人数并没有之前那么多了。以互联网为例，一位人力资源经理表示，前几年这个领域特别缺人，随着大量人员进入，慢慢的趋于饱和，人员需求在下降，同时对人才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的节目也特别专访了前程无忧校园招聘项目部的高级经理徐丹，下面就请他来介绍一下目前校园招聘的现状。 十月份一直以来就是一个校园招聘的高峰期，往年的话是九月份、十一月份、十一月份这三个月是比较普遍和热门的。那现在时间越来越提前，但是呢，还是得在九月份、十月份这两个阶段嘛。那目前来说的话，可能进入到了就是宣讲会、笔试、面试这样三个环节的一个过程当中。目前你像今年的一个变化就是，大家企业就像你刚才说了，都会去学校里头去抢人，对吧？现在是什么形式呢？以前是大家宣讲会全部做完了，我们然后又通知你来笔试，笔试完了要等好久，然后我们才面试。那现在不是了，现在大家都是一站式的 啊， 就可能大家宣讲结束以后，当天晚上就给你笔试面试了。可能一个城市，我们的企业去到那里待个两三天，你过来听宣讲，到你的面试拿到 offer 就三天的时间。 嗯， 现在就是非常快。 也就是说，这些企业的人力资源部或者说各个部门的人，在他们离开之前就要决定带谁走，给谁发 offer 是吧？ 对，大部分基本上面试完了以后就会告诉你大概的一个结果了。 我记得去年我采访了一次，就是很多外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当地的知名企业来北京招研究生的这么一次招聘会。有一些企业呢，在当地都是非常知名的企业，但是在现场，他们就能够决定你，要不要你，你只要你来，我就能要你，就能马上就能做这样的决定。 对，很多企业就是都是带着自己的这个能拍板的部门经理，或者是企业的这个方向的负责人，他说要你，现场就可以给你发 offer。 对，他不仅仅是人力资源部的那个人在，他还有一些具体的用人单位 的部门的 那个老总就在现场， 都在对， 所以这个进度加快了哈。 对，进度加快了，给学生也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他不需要再去等了。 是，当然这个学生优秀的同学，他可能也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拿到很多卡。好， 对， 那么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校园宣讲的变化。现在呢，网络也确实无处不在啊。现在校园宣讲也不仅仅是你去到一个大会场里面，去到一个报告厅里面去听企业宣讲了。 对， 还有一些企业呢会选择用互联网的方式来开展。那么这个变化也是最近这两三年开始逐渐兴起。 对对，是的，今年尤其突出。从前年开始，可能有一些 BAT 的领导的企业，可能他们就已经在做在线的这种方式了。比如说腾讯的卧谈会，为什么叫卧谈会呢？就是你躺着，你在宿舍里面躺着就可以看的一个宣讲会。然后近两年也是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嘛，在线宣讲会的这种形式越来越多。因为很多同学们他可能不在这种省会的城市，或者在一些热门的学校，对吧？也是大家可以在通过手机，通过微信点开就能看到我们这个企业的一些介绍啊，包括他们企业的这个环境啊、福利啊，包括招聘的岗位，而且能够在直接观看的时候直接投递简历，就会很方便。 这个能不能去 是一回事儿啊， 对， 全当一个节目看了。 其实我理解是说，我们同学在找工作的时候一定不能跟风，你通过这个方式，你是一个很好的了解企业的一个渠道。 现在企业去学校招聘是不是也是冰火两重天啊？知名企业大家都想去，一般的企业大家看都不看一眼，有这种情况出现吗？ 对，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 很常见。 对，很常见。因为怎么说呢，我们通过我们对95后的这些毕业生啊，其实去年的时候做了一个调研，大家其实现在选择去企业的第一啊，排名第一的一个条件就是业务领先及发展水平。其实这个现在学生们特别的关注和看重，可能往以前是薪酬福利啊什么的这些方面，所以现在比如说这个行业是不是比较知名，那可能大家不知道，但是在行业内它的技术水平是领先的，是有发展前景的，这样的企业学生们是特别愿意去的。 所以这个就是给企业也带来很多的便利，也带来很多的压力。知名企业可能招人不是问题。 对， 一般的企业那就是。 一般的企业是这样的，就是没有企业会认为自己的企业很一般，对吧？ 他们认为我们企业虽然现在没人知道，但总有一天会扬名立万。 但实际上我们在某些方面还是很好的，所以这些企业呢，他在宣传的时候，他会把自己的优势去发表出来，会告诉学生我的优势在哪里。那么你们就学生们就去了解，看看这个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 但这也有一个过程，就是学生他得首先去， 对， 是吧？他去这个企业搞的宣讲会， 对对，去宣讲会或者是做空宣，或者为什么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去做校园招聘，因为他这个品牌和知名度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可能第二年第三年他的状况就好很多了。 有没有一家企业去某学校开招聘会开宣讲会，结果没有几个人来听的？ 有，肯定是有的。这种企业有些企业就来了一两个人，这种情况都会有，有可能，我们发现 那两个人是不是还走错片场了？ 也不会，就是主要是什么呢？有可能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啊，跟品牌这个我们说有一定的原因，但是这么惨淡的情况，可能说企业在宣传的时候，是不是宣传对了，或者前期他进的学校是不是选择上会有一些问题？这个我们都可能每一个企业我们要去分析一下它的原因。 所以企业他们自己也要搞营销， 对， 要不然的话他很难在学校里面吃得开哈。 对， 一年不行，第二年再去，是不是？现在企业去学校做宣讲，他不完全是为了招人，他也考虑到自己的这种品牌的形象问题。 对，会有。你比如说像比较特殊的，像地产的行业呀，还有这种消费品的行业，你像保洁呀，像这种的，其实进到校园里去，招聘和这个雇主品牌是两条腿走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也许有一天你是我的客户。 对， 是吧？我也得维持好我现在的良好形象。 对，是的。而且就是刚才还说到，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些企业他的薪资真的是很高，然后呢，但是只不过他不知名，可能刚成立一两年，只是不被人知道而已，所以通过一年两年的去做校招，然后师兄师姐知道了，然后第三年可能第四年他的招聘就会很好做了。 是的，就有些企业他们还会把一些校友请到这个学校里来， 对 吧？就是他们招了一些同学，在他们单位干得还不错， 对， 让这些同学来现身说法。 现身说法，现在不仅仅是现身说法，现在很多企业都有这种内推的渠道。就做内推，比如说我投简历的时候会有一个，你如果是内推的，你投简历的时候会有一个内推的码， 就我 内推的编号， 内推一个同学是吗？ 对，可以内推，由你的师兄师姐推荐你去，那你内推的这个招聘的流程可能跟自己投递的还不太一样。 还有这样的？ 对， 那一定要和师哥师姐是吧？ 对， 上几级的这个学长学姐们处好关系。 对啊，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对于我们在学校里头比较活跃的一些同学，经常参加一些社团组织的这些同学，社会活动的同学的这个就更便利一些。 其实这也是我们同学们在找工作的时候的一个方法，就是问一问那些已经毕业的工作的学长们， 对， 他们的感受怎么样， 对这个企业好不好，了解得更深入一些。 是，这个比光听宣讲会啊 了解到信息要全面一些。 对，是的，是的。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呢，也能够反映出现在应届生的心态在发生变化。原来就是大家唯恐错过一个企业的招聘，特别是一些好的企业。现在呢，就是说有些企业来了，我可听可不听，是吧？无所谓。那我想徐丹应该是更多的和应届生打交道啊，你发现他们的心态还有哪些变化现在？ 其实现在应届生的一个变化呀，除了大家其实大部分还是会选择先就业再择业，还是这样的。但是95后的学生呢，现在我们发现大家更多的愿意去创业。愿意去创业，或者是说他们毕业了以后不找工作。这个我们也发现这种情况了。但是呢，创业的学生还是少数的。他们还比较务实，可能他会觉得说我工作一两年积累经验以后我再去创业。我觉得现在的学生他们还是有想法的，特别有想法和有主见的一群 年轻人。 对，年轻人，对， 就是给他们的选择更多，其实也代表我们这个社会更包容，是吧？ 对。 另外呢，就是大家家庭的这种财富的积累也足够让他们去承受一些风险。 对对，我们经常会去到学校里，我们也问这些同学，你们都是怎么样的一个选择。其实有很多学生他会选择考研，考研的学生完了以后他们会选择出国然后不着急找工作。我们经常会说，这孩子都去哪儿了呢？他们去哪儿了？有些孩子就说我可能是不是去做驴友，背着包就可能出去看看世界，一两年以后回来。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觉得这样对我的工作会更有帮助。 当然也有一种呢，是美其名曰的所谓的这个寻找方向，但实际上就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压力啊很大，一旦你进入了社会就要面临这种房租啊、交通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开销的这种压力。 对对，确实是。我们现在其实有时候也碰到有一些你会发现有一些博士生他们找工作，因为博士生其实还比较容易会有定向的，但是有些博士生也参与到自己投简历校招的这种行列来。你会发现可能真的是就是可能在实践经验方面会比较少，所以选择了读书这条路。 是在你们参与校招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大家在求职当中的一些问题？ 问题的话，其实我说两个方面吧。一个大的方面就是同学们对自己的这个定位还不是很准确，那么对企业的了解也不够深入。其实你看现在的不管是师兄师姐推荐，为什么说那么好？因为他能够深入的去了解企业。那现在很多同学只是通过一些招聘简章去了解这些企业了以后呢，其实他会发现也面了很多，也投了很多的简历，最后发现他选择下来进去了这个企业以后，好像跟他之前想象的不太一样。然后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他可能工作半年一年以后他变成社会人了，变成社招了，然后又没有行业经验，就会非常的困难。这是现在有很多的学生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选择多了以后其实就反而不好挑选。 在挑选的过程当中没有认真的去了解，那你认为应该怎么去了解一家企业？ 我觉得了解企业呢，现在目前的一个方式就是还是要去多看多了解。比如说我们没有师兄师姐，对吧？但是我们经过面试或者是说我们笔试的时候可以跟 HR， 其实你可以去找他们聊天，在现场你会问他几个问题，问你关心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这个岗位在公司里面的这个角色是什么样的，定位是什么样的，他就很能知道那这个岗位在公司里面是比较重要的岗位还是比较不重要的岗位。他可以自己设定一些问题去跟 HR 做一个交流，因为面试不是面试官问，你也可以问问题，对吧？这是一点。另外一点最重要的是要了解自己，因为现在很多企业会给学生做一些笔试，但是这个笔试又分很多种，其中有一项就是叫职业性格测试。企业去会去看你到底跟我的企业的到底匹不匹配。那么我觉得现在同学其实可以自己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有很多的渠道都可以去做一些测试，了解自己到底适合是做什么行业的，我到底是适合做什么样的一个相关的工作。有些学生他沟通能力很强很好，但是他去找的是一些文职类的工作，那他的优势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发展，所以我觉得了解自己还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些同学会有扎堆的情况 我 看报道当中 中呢，京东校园招聘的负责人说，最大的感触就是很多同学扎堆儿，大家都知道人工智能很火，算法很火，所以很多同学都会去投算法类的岗位。相反呢，最基础的一些开发类的岗位就没有人去做了。开发类的就是码农反而少了，都去做 AI 了，做人工智能了。 对对，这个比较热门的行业，大家趋之若鹜，也是很就是反正也挺正常的。其实对于就是一个普通人的心态上来说，但是这个对于找工作上来说，就是你要不要去？有些人他真的感兴趣，他有能力，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去陪着陪面的、陪跑的。所以还是要自己定位清楚自己的一个情况。还有啊，就是比如说你像我们选择的话，你就看哪个 HR 跟你聊得好，或者说我觉得这个 HR 或者在我们感这些面试过程当中，我对哪家企业的感受会最好，对吧，跟我最 match， 我就是感觉是第一位的嘛，你感觉好了就什么都对了。 就是如果你实在是没有办法判断的话，你就看跟谁更投缘， 更投缘，就可能你看他在这儿做的挺好的，那我们是同类的人，我们是相信的，可能我更好的会融入这个企业。 这个也有道理，就是说我跟这个 HR 投缘，或者说我跟这个领导老板投缘， 对， 我觉得他的性格跟我的性格有相似的地方， 对， 那么他在这儿干得好，我估计也能够适应。 或者哪家企业更重视你，这家企业他可能会更重视你，老板亲自来跟你谈，对吧？那另外一家企业可能只是 HR 给你打很流程性的打电话，那你肯定选择更重视你的企业。 哎，你说的这个我深有体会啊！我当年买房的时候呢，就是那两个房子都在一起，售楼部也差不了太远，有一家售楼部呢就是火得一塌糊涂，都没人理我，别说倒水了，连给我看一个那个户型图都没有人给我。另外一家公司呢就是很热情，当然人也没有那么多，所以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截然不同。后来我就选择了第二个，事实证明哈， 对， 就是第二个房子的质量更好一点， 更好一点。 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又租了第一个房子，就是我买了第二个，但是我现在租的是第一个。 对，你像说到这个，其实校招当中也是一样的。有些学生可能他会觉得说，哎，我今天有一个学校有事儿，今天的面试来不了了，我能不能改时间呀？有些企业说不行，我的领导只有今天有时间。有些企业是，就是尽可能的保证学生的时间，你什么时候方便，我给你约领导面试。对，那这样的感受度跟学生就不一样。那我们因为他重视学生重视我们的人才，重视这种细节的就是人文关怀的企业可能会更受欢迎。 对，当然我就像我说这个房子的例子一样啊，你不知道未来你有可能会去哪些企业，那些聚过你的企业可能以后还会成为你新的东家。最后一个问题啊，想问问徐丹，就是当年你们那一届同学当中有没有一开始就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工作的同学，后来他怎么样了？ 其实我们之前确实是有好的工作和不好的工作，这个因为我们在职场上很长了嘛，他不能用这个大学生的去定义我的薪水好，或者是说我的福利待遇好去衡量，而是说这份工作是否能让你成长得更快，给你带来更多的价值，然后你的收入是不是说你是一个持续增长的，还是说你头几年特别好。有些去外企的同学头几年特别好，薪资也很高，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就是已经变成温水煮青蛙了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职场的发展过程当中来说，同学们找工作是第一步，找到工作以后你怎么样去规划你的做你的职业规划会更加的重要。 这就需要多听我们职场帮帮团节目了，找工作真的只是第一步，后面的三五年也要开始你的第二步。 对， 接下来还有更多的路需要等待着大家去探险。好，听众朋友，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一张孤独而坚定，一边走一边唱出的歌曲，陪着曾没有剧本的电影，我或许是边走边在等你，等一些无法预设的美，我在路上，在路上，一枚飘荡长发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15号，北京市发布了今年积分落户的结果，规模为6000人，最低的分值是90.75分，按照同分同落的原则，最终公示的名单当中共有6019人。这次呢，共有124657人进行了积分落户的申报。根据公示的名单，我们看到70后占据了绝大多数， IT 行业的从业者占据了绝大多数。在6019名通过的人员当中呢，年龄最大的有58岁，最小的是31岁。31岁，我们可以简单的算一算，那么就是87年出生的人。如果我们细看分值的话呢，获得100分以上的高分段的人群当中，有35.8%来自高新技术企业，有23.4%获得创新和创业的奖项。华为成为入选人数最多的公司。按照规划，未来北京每年的积分落户的人数会控制在6000人左右，每年最终落户的分值也会进行调整。接下来请入我们的嘉宾，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积分落户的一些加分项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啊，45岁以下是比较有优势的，学历越高越有优势。另外就是工作时间越长，因为缴纳的社保的年限越长，这个呢加分也会比较的多。另外就是买房子买的比较早，也是一些重大的加分项啊。所以呢，仔细想一想啊，结合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工作的能力啊，包括每一年平均的房价呀、我们能够感觉到70后啊，确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80后、90后更加幸运的一波人群。不知道我们今天嘉宾啊，职业生涯的咨询师华兴你怎么来看？ 是这样的呀。 华兴就是70后， 那个70初的人现在都已经是国家的主力人才了，但是工作正好赶上断档，对吧？ 也比较好找， 开放，对吧？正好赶上断档，所以非常好找。 嗯， 然后又赶上这个三驾马车，国家经济发展，然后很容易就进入到了，对吧？这个财富高速成长期，然后在那个时候房价也低，然后什么都低，对吧？ 所以70后应该要感谢啊，要感谢他们所生的那个年代。 对， 但是。有人说了，现在是开公司最好的时候吗？任何时候都是。好比这话好像阿里巴巴的这个创始人马云说过，是吧？那意思就是说，任何时候都是创业的好时候。 不是。 只不过呢，你看你做什么。 啊，对，这最后这句话，这个就那什么了，对吧？当然不是了，因为你看那个现在能够那个，在国内无论是互联网还是那什么成功的那些人，他们的年龄段都是有一个统一的年龄段，也就是说他们在创业的时候都是统一的时间，好像都是在99年那个98年99年那个创业时间，这是在国外有人研究过，包括国外那些比如说像乔布斯什么那个比尔盖茨那帮那个起来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工作时间都是有一个统一的时间的。 嗯。 所以只有在那个年段出生的人才能拿到一个巨大的红包。 对， 只要过了那个年段出生的人就拿不到那个红包。 但指的是你做什么啊？我刚才还补了一句话嘛，就任何时候都是创业的好时候。 嗯， 但是看你做什么。 嗯， 也许那个年代是属于这些互联网创业的人群， 那也许若干年之后再来看我们今年2018年， 嗯， 看明年2019年。 不，那也不是，那也不是，它是这样的，它应该是一个年段一个年段的，就是过了那个年段之后，中间再出现什么人创业都不会有太大的那个。 那也许在别的领域会出现。 也没有，它可能是别的领域是又过了好多年，然后在某一个领域它又成为世界的主流领域了。 是是是，对，就是好比一个年代是某一个领域。 对对对，所以你没赶上那个。 风骚几三五年。 所以不好意思，没赶上那个年代，可能就这样了。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人还比你大那么多呢。按照平均寿命来看的话，你比他们要多活十年啊。 嗯嗯 啊，所以看你从哪个角度来讲，是吧？嗯、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接着呢，请华兴来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他遇到一个选择性的难题，两家公司，一个是自己比较熟悉的领域。两家公司在待遇上没有本质区别，钱差不多，工作时间差不多，都有双休，而且都离家很近呢、啊。不知道该去哪个，请出出主意。其中有一个是他比较熟悉的，另外一个呢，他没有说他熟悉不熟悉，但自己能够胜任。 再加个因素呗，就是，上司关系。 嗯，就是如果你可比项都差不多的话，再增加几个可选项。 对，增加一个上司关系，因为上司其实上司关系就是你跟你直属上司的关系决定了大多数人工作能不能待下去的重要因素。好多人都忽略在一开始，就一进去发现不对，这个性格不对，八字不合什么，对吧？我是射手座，他是处女座，对吧？对吧？就产生这个问题，然后那个这个，然后结果一干了半年，发现受不了，然后就走了。所以再加一个因素，上司关系，然后看这两家公司你汇报的直属上司跟你能不能聊得来， 那 生活方式、成长经历是不是一样的，价值观是不是一致的？ 还没有去，怎么能够对上司有那么清楚的了解？ 面试聊聊天呗。就你再做一次，说不好意思，再聊一次吧，就跟那个跟我的直属上再聊一次 啊，再聊一次， 再聊一次，然后那个大家聊得更深入一点吧，对吧？通过聊来看他的那个价值观，就看你会不会聊了。 好，这还是一个眼巴前的事儿，就是你到这家公司就要和这个同事、上司、领导相处，对吧？ 对，还有一个就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其实也是上司关系，企业文化就是那企业的那公司的老板的价值观跟你合不合，这个也一定程度的很重要。 所以华兴更看重的是软性，在前面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因为离家近啊，给多少钱，这都是用物理的东西能算出来的。 嗯、 离家近 3.5 公里，发多少钱？5800，是吧？ 嗯、 双休2天， 嗯、 这都能量化。 嗯， 而刚才那些是有一种主观感受的，也许你觉得好，别人就不觉得不行。 对，到最后让一个人难受的其实并不是钱，有很多人说这钱并不多，但是他依然能在这家公司里边坚持很多时间，是因为上司关系好，企业文化好。 让很多人难受的并不是钱， 对，往往是这样，因为钱到最后啊，其实都差多差少，真的差不了多少。另外一家公司比你多多少，大家最后如果公司都差不多，都是那个水平的，能多也多不到，多也多不到哪去。到最后能让一个逼一个人能让一个人走，或者让一个人留下的，就是这种文化性的东西、软性性的东西、这种氛围的东西。 嗯，确实，我们也采访过很多家政员啊，家政员也就跟我说，他说有些地方有些雇主虽然给的钱少一点，但是在他们家干得很开心呢。 嗯， 我觉得也可以，再加上这么多年、也都在他们家，少一点就少一点吧。 嗯， 无所谓了。工作的意义啊，工作的感受也很重要。 嗯， 我补充一点，就是未来这两家企业的发展，这有点下赌注的感觉，是吧？ 对， 你不知道哪家企业开花结果，哪片云彩下雨 啊。对，这个赌不了，这个从一定程度从企业文化也能可以赌一赌。 嗯， 就是因为企业文化就代表了那个企业的，就我们有个专门讲企业文化的课，企业文化其实一定程度代表了这个企业老板的价值观， 嗯， 这个企业老板的观点信念，所以你可以通过企业文化来了解，比如说有的企业可能企业老板的观点就属于比较有理想的，说我要做一个东西，我就要影响到世界，我就要，对吧？我就要专注做一件事儿，挣钱可能不是次要的东西，那有可能会更有发展。然后有的企业老板可能会比较短视，对吧？然后只是那个图挣点钱，这个你就得观察了。 嗯，好。如果说接触不到未来的老板，很难再有更多的机会去打入他们内部了解更多的情况，掷骰子可不可以？掷骰子？ 那对，实在不行就只能掷骰子了。 听众朋友当中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就是两个都挺好，去哪个呢？太优秀了啊！ 嗯， 不止两个，三个、四个都找你。 嗯， 这两天不都是各大企业去大学招聘吗？ 嗯， 校招又轰轰烈烈的开始了。 嗯， 可能对于一些热门专业的一些优秀的毕业生， 手里拿两三个 offer 那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嗯， 怎么选择呢？我们从五年或十年之后这样一个时间维度来进行比较的话呢， 嗯， 你会发现有一些当年看似非常好的工作在十年之后也就那样了。 嗯， 有一些当年啊非常吃香的同学， 嗯， 在十年之后哎他还很吃香，对吧，就是这里面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对，他有很多外在机遇的问题。 嗯，所以你真的把这个工作啊当成一个所谓决定你未来终身的这样的事情。 对，就未来还有更大的难题等着你呢，啊， 对吧， 是是 也没必要。 选工作就要命了，这个没不至于不至于。 你就把它当成上公交， 嗯， 你也不知道前面堵不堵， 嗯， 你也不知道前面有没有交通管制，你也不知道下一站会上多少人，舒服不舒服，有没有座，人不就是这样吗？至少在你可控的范围之内好好的干，是吧，因为你没选的那个你不知道你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坑。 嗯，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啊，祝各位朋友能够早日脱离选择综合症。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希望通过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案例，能够为各位正处在迷茫期的职场朋友啊，能够点上一盏明灯。这位朋友他说，我2013年从这家公司离职了，整整五年，在其他单位呢，也算是岁月静好。今年啊，以前的同事现在已经是这家企业的老总了，啊，老游说，年后呢，架不住他的游说，我六月份从工作了五年的单位离职，又回到了原单位。结果呢，回来才工作了四个月。好，他老人家华丽丽的离职了，新来的老总自然是不待见我了。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而且我现在呢，从两家单位面试结束之后，心情很低落。我发现离我的预期还是有差距的。不要说薪资待遇了，连正常的周末休息有的单位都是不能够做到的，还不如以前的单位。大家说换工作换来换去有啥意思呢？掉到坑里了。 对啊，所以我说企业文化是很重要的嘛，对吧，企业文化和上司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要素。人们离开一个公司往往不是因为钱，往往就是因为企业文化的不合。 那比如说啊， 嗯， 有一个公司的领导来挖你，说你回来吧， 嗯， 我现在已经能说话算话了， 嗯， 我管事儿了， 嗯， 你来吧， 嗯， 结果你来了他走了，那很多人很难料到啊， 嗯， 最难猜的就是人心呢， 嗯，所以要不要不是那什么，所以就要看这公司的企业文化嘛。 可是我已经不清楚了，离开那儿已经五年了， 我还要再做一个调查，除了这个老总跟我说的这 些内容之外，对，你要了解，不是这个，所以其实当一个人工作多年的工作再去找工作的话，一定要做几个，做一些前就叫什么作业，一个就是要了解一下这个工作离职员工，要看看他们有没有离职员工，要跟那些离职员工能不能约个饭，聊个喝个茶，聊一聊为什么离职啊，对吧？得干这些事儿，干这些事儿呢，其实就了解了这工作现在这个文化已经氛围变成啥样了。 嗯， 就如果你不了解，聊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些事儿，你知道吧？你聊完了之后，你就能知道说，哦，我要去了之后会在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环工作环境下生活了。 嗯嗯，像这样的案例呢，我听到的一个两个啊，还是有很多了，累积起来。比如说这领导不靠谱，你在跟挖你去的那个人谈的时候，一定要问问你会不会走，结果你走了还没告诉我，也不带我走， 对。 那你把我置于何地呀？啊，这个一定要问清楚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对， 好，那再回到现在，他现在又去面试新的公司了，啊，原来的单位也回不去了，那该怎么办呀？ 那就找一个相对更优一点的呗，就只能叫什么矬子里拔将军呗， 就先把工作这事解决了，会不会又饥不择食？ 那或者就像我们最开始聊的那个，对吧 ？financial 什么财务自由，对，财务独立，然后对吧？提前退休。 其实，在寻找工作的时候，又没有找到很合适的工作的时候，还是要适当的降低一下我们的欲望，也要看一下大势，就是现在这个就业环境怎么样。 对。 你还不能够按照原来你工作的那个企业的待遇啊，有没有加班呢、啊？有没有一些福利啊，然后再来用这些标准去找新的单位。 不，他这样的，就是你先定一标准，对吧？比如说你到底要的原则，工作找工作那个原则到底是什么，你的要求到底是什么，比如说不加班什么什么，这些你都列出来，列出来完了之后看有没有这样的工作满足。 嗯， 没有那减一个，比如说加班可以，对吧？那我们的原则可能就是什么，钱多活少离家近，位高权重责任轻， 就你得变嘛，你得变， 对， 不是说我就是这样啊， 就你减一个 要 求，对吧？ 去找工作， 你减一个要求，就是因为你要求太多了嘛，你肯定是他想要的太多嘛，想要太多，你少要点，对吧？欲望的减少，对吧？你想要，对吧？你在乎的越少，那个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多。你说那个钱多活少离家近不行，那我离家近我不要了，我离家远可以，那没准就有了。 嗯，我觉得他这个案例啊，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在感情上受骗的一些人的经历，就是被人伤过一次心了。很难再相信爱情了。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是吧？ 就是这意思，就被他的前任领导坑了一次之后呢，他再去找工作的话，就会有很多警惕的心了，或者是说他一定要找一个各方面都能够让他放心的工作了，不能再第二次倒在同一个地方。如果这种心态太强的话呢，防御心太强的话呢，也有可能固步自封啊。 之前还讲了嘛，就是你别打工呗，对吧？就是咱们不打工，咱们工作行不行啊？对吧？就是我先找一个我自己能干啥，我能卖个东西也好，我是能这个做个东西也好，我是能，啥都行，对吧？然后我自己能不能挣着钱啊？就别想着工作，咱想着怎么挣钱呗，这不就行了吗？那你没领导，当然不是创业啊，我这个说的不是创业啊，这不是创业啊。 他心里是想用这种方法让他的心情平复，还是想 让他挣 到 钱啊？就是他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就是他想要干的不就是为了活着，然后要挣到钱嘛，对吧？那你就得，你其实应该更多的是梳理一下你现有的能力到底有哪些能力能够马上挣到钱。 好， 对， 我认为呢，还是要调节好情绪啊，就是你现在很乱，是吧？刚离了婚，刚分了手，刚被人骗，那这种情绪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起伏的，等你的心情平静了一下之后，你再去找工作，你不管是鼓起勇气啊，重新相信职场，还是说又像原来一个新人一样啊，朝气蓬勃的去迎接挑战，都会比现在这样的一个心态要好很多。至于华兴你说的那个，那也是一条路呗，就是我不一定要去打工，我也可以去找一些其他的这个挣钱的方式。 对，这社会现在这个社会越来越凭本事吃饭了，只要你有本事，就吃想吃个饭还是挺容易的事儿。 好，那关键是吃什么样的套餐。 对，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一个说法，叫 三分钟热度。有位朋友说，他说我工作半年了，没什么长进，被朋友说一说啊，鼓励了一下呢，总是三分钟热度。我个人比较贪图安逸，每天觉得自己无所事事，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谢谢。他还是不希望这样，可是又抵挡不住安逸的吸引力。 从经济学来说，这就叫做边际效用递减。三分钟热度嘛，就是就跟你吃馒头一样，你吃第一个馒头觉得特饿的时候，吃第一馒头觉得特好吃，那你吃到第七个特饱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特别难吃。 和审美疲劳是一样的。 哎，对对对，一样。对，经济学叫边际效用递减，美学叫审美疲劳，对吧？吃饭叫吃第七个馒头就饱了，最后一个馒头最难吃。 那我们就别吃了。换点别的。 哎，对，这是一个办法。这一个办法就是说，如果他什么都三分钟热度，他就不如把所有的爱好全部去掉。 那有人说是不是叫见异思迁呢？ 啊，不是，他是这样的， 就 是有很多这种修炼修行的方式啊，比如说有一种修行的方式叫内观禅修。的内观就是你 还得上班呢。 就是吃的东西都没味儿，然后把眼睛闭上，把耳朵听那个关起来，不要听任何的东西，然后眼耳鼻舌身不要尝好吃的东西，不要闻到那个什么，然后每天只是观察自己的呼吸，观察十天。有专门的那个、这种什么叫培训营或者叫什么之类的啊，它就是一种体验。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哎，等你再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什么都特好吃，然后什么兴趣都特别开心，对吧？就是把你的那个边际效应给关掉嘛，这是一种办法。这种吧，有些人真的去，他每隔几年的时候都要去干一下这种事儿。 就是让自己的， 我也干过， 身体回归本源， 就是， 不要被太多的东西所干扰。 对对对，就是不要被其他的，就是让你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全部关闭，只用你自己的那个叫什么直觉来去生活。就这种方式，我真干过，我是把味觉给关闭了。就是我十一的时候吃好多东西，好几年以前了，然后觉得哎呀，这个舌头没味儿，于是我说我一个星期只吃馒头和水，就完全没味儿嘛，我只吃馒头和水，然后吃到了第几天就难受死了，对吧？然后还扛到了一个星期，然后在一个星期之后就吃一个随便吃一个小苹果，就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特别的好吃， 是不是？每一个细胞都在。迸发出它的细胞液， 对对， 触碰到你的味蕾的每一个， 就真的，我真的做过这个实验，所以这是一种办法哈。就是当你什么都三分钟热度的人，你有很烦的时候，你就把所有的兴趣全部去掉，啥都不干，这是一个办法。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让你的爱好升级，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用边际效应递减嘛，按照曲线，它越往后它的那个越低嘛，所以你也要给自己的爱好增加挑战。比如说你看电影看多了也三分钟热度，对吧？没意思，都是那套路，对吧？你增加个挑战，你说我要拍个电影，哎，你就觉得有意思了吧，对吧？然后你就该怎么拍，或者我要写影评，怎么才能写得好，这事儿就变得有意思了。 但很多人他们是想要在工作当中学习当中提升，往往就是吃不了后面的那个苦了。不是说这个一开始就很享受，一开始呢他是打着鸡血去吃这个苦啊，去学这个习的，比如说我要考个什么证啊，我要去学个什么新的技能，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挑战的，只不过他觉得我能够用我的毅力啊，我的锐气去克服，到后面就不行了，不像你说的吃馒头第一个还挺好吃的呢，它第一个就不好吃。 所以说在坚持的道路上，很多人说我说在坚持的道路上不要焦虑，是因为你的同伴会越来越少，对吧？所以这正常的嘛，对吧？就是那些真正靠坚持一步一步成功的人本身就少嘛，如果所有人都觉得坚持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大家都能成功的话，那世界就乱了嘛。 现在有那种方法要跟这位朋友说一说啊，就是你如果想要去提高一个什么水平的话呢，你最好还是加入一个小团体。你希望你第一波就被淘汰吗？对吧？你希望在这团体当中排名多少呢？有这种压力，那么你可能就会有动力。另外呢，花钱也是一种方法，是吧？你付了费去学习的。 对。 此外，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些系统的方法教大家怎么坚持去做一件事情的。你还是要去找寻一些有效的提高自己的方法 啊。那还有一些就是找自己的痛点，我们有专门一课程专门讲这个，就怎么推动自己的课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找到自己的痛点，比如说一个人说我想瘦，我想减肥，然后我就减不下来，然后我就问他痛点是什么呀？女生痛点就是想穿好衣服，然后穿不了呗，对吧？然后我说这样，花钱把那个到好地方把那些你穿不上的特漂亮的衣服全买了，买完了之后挂你们家墙上，每天看，然后那看就难受嘛，对，穿不上嘛，然后就减，就能减下来。 好， 三分钟热度啊，也许在这件事情上有三分钟热度，在那件事情上有三分钟热度。我觉得从某个角度来说，你有很多三分钟热度也可以啊。 嗯， 你还有三分钟呢，是不是？ 嗯， 你总比那个没有三分钟的强啊。 嗯 嗯，从这个事情当中，你再选一个能够让你坚持四分钟的，啊，坚持五分钟的， 嗯， 找最容易的那个坚持下去，也许你就会成为别人当中的佼佼者，了不起的那个人。好了，我们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的回放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APP 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明天再见。 In a pine forest cooler than the rest of the island lives a young fisherman with eyes like the sea. He built his own boat and made his own cabin, but he's broken the hearts of the likes of me. Now you must understand, he made me a promise. There were secrets we shared. We planted a tree. We lived in his cabin. I fished alongside of him. I fell under the spell of his sorcery. When he cast me adrift at the end of the summer, it was not for another, but his own privacy. I fell apart like a rose, but the scent of my longing remains, and it weeps like an old willow.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你在那个世界 还 好吗？ 还好吗？